新城广播剧团陈文焕、钟欣彤、周子驹、叶文辉《online 上的恋人们》第八集。 我突然之间冇再喺 ICQ 度见到潘小敏啊，佢好似忽然之间人间蒸发咗，我连打佢手提电话都冇人听。虽然我同佢只系喺 ICQ 度倾偈，我亦都未见过佢，但系呢几个月嘅交往，我已经当咗佢系我最好嘅朋友嚟噶啦。我担心佢有意外啊，亦都好好奇佢同佢个男朋友嘅感情瓜葛唔知解决咗未咧。最重要嘅系，我真系有好多嘢想同佢讲啊！我好想话俾佢知，我同 Hello Kitty 发展得好快。最大嘅原因系佢女朋友突然间去咗外国，令到我同 Hello Kitty 多咗好多时间相处。不过同 Hello Kitty 一齐，我始终都系有样嘢过意唔去嘅，就系我唔可以再呃佢，我系大学生啊！我怕有一日俾佢揭穿我讲大话，佢以后都唔会睬我啊！所以我知道是时候要跟他坦白。 你次次送我回家都来到这里就走，你没有好奇心上来我家看看的吗？ 我怕打扰你嘛。 你还跟我讲这些东西，上来坐啊。 怕不怕不方便啊？ 我想你了解我多点嘛。你上来啊，我有东西跟你讲。 嗯。哇！你条楼梯又黑又静，一个女仔翻屋企唔惊噶？ 唔惊，都行十几年啦。 话就系咁话啫，吓咁又坏人点算？唔得，以后我都要送埋你上楼至得。 你去咗边啊？我等咗你成晚啊！ 老豆， 西伯， 老豆，你无啦啦翻嚟呢度做咩啊？ 呢度我屋企，我点解唔翻得嚟啊？ 呢、這个屋企冇你份啊！ 吓、啊，佢系边个啊？ 嗯，叫我 Michael 得啦，细伯。 Michael， 嗯哼， 你做姓行啊？ 哦，我喺香港于读书嘅。 啊，衰女啊！今次又咁识拣，拣个大学生男朋友、 啊。乜嘢啊？我哋普通朋友嚟嘅咋？仲有啊，你未答我，你翻嚟呢度做乜嘢啊？ 啊，我翻嚟有单大生意要同你倾。嗱，我终于咧揾咗人放盘，有人肯用90万嚟买呢度，下个月就交吉啦。 边个话俾你买呢度啊？呢度系我阿嫲留俾我噶。 留咩俾你啫？你够18岁啦咩？你一日未够18岁，我都系监护人，你要行要走由我话事。 喂，咁间屋卖咗，我住边啊？ 女大女世界，你而家又有男朋友咯，我点理得你咁多啫？ 咁、哦、你即系全心攞晒啲钱走人啦。陈楼系阿嫲生前死悭死抵买落嚟噶。 你阿嫲咪即系我阿妈，咁我承继佢啲遗产好应该噶。你怨就怨自己未够18岁咯，仲要听我话。 但系阿嫲遗嘱上面层楼系写我名噶，你唔使旨意咁容易攞得走呢层楼啊！ 哦，好啊，咁去律师楼见咯。你一个靓妹，边度有钱打官司啫？ 细伯， 我哋倾紧家事，唔轮到你出声。 唔好意思啊，细伯，我有啲嘢想矫正你嘅。 唔关你事噶，你唔好同呢啲咁嘅野蛮人嘈啦。 哦，我只系想大家平心静气倾倾啫。 靓仔，你有咩想讲啊？ 细伯。其实好似你哋呢啲争产嘅官司咧，就真系好小儿科嘅啫，唔需要用好多钱嘅啫。 你又识， 特别系细伯，你赢面其实唔大，我劝你都系唔好争把啦。 靓仔，你识啲咩啊？ 阿 Lu 啊，你仲有几多个月18岁啊？ 3个月咯。 咪就系咯，呢啲官司排得期嚟都2-3个月，眨下眼你都18岁啦，已经有足够资格承继遗产。细伯，请问到时你点同佢争啊？ 靓仔，你怕我啊？你识咩法律啊？ 我呢就真係唔係好識啦，不过我爹哋同阿哥識㗎嘛，佢哋都係御用大律师。阿 Lu， 如果你有需要即管开声，我出到口佢哋实肯帮你嘅。細伯，咁你又識唔識啲御用大律师可以帮你手咁呢？ 衰女呀、啊、你搵埋啲外人嚟对付老豆，你實有报应㗎。 喂，你连自己个女都逼迁呀、啊、你顾掂下你自己好过啦。 靚仔，細伯我都識好多猛人㗎，嗱我而家走先，你跟住嚟呀。 诶，细伯，咁等你介绍啲猛人朋友俾我识咯。 你好醒啊！ 你而家先知咩？你估我净系识喊噶？ 我今次可以保住间屋，都唔知点报答你。 好容易啫，你答我一个问题就得啦。 咩问题啊？ 请问17岁点解可以读大学啊？答唔出咧。 其 其实我根本就不是你同学，我哪有 call 你读大学啊？我仲要 pick 紧 form five。 我知道，间学校在慈云山夜校嚟嘅。 你又知 道？你识得查我翻学时间表，我都识得去音乐系查有冇你呢个学生噶嘛？ 哦，你一早知嘅，咁点解你唔揭穿我啊？ 我惊督爆咗你，以后冇人再陪我翻学咯。 你咁讲即系咩意思啊？ 我唔舍得你走。 你可唔可以再讲清楚啲啊？ 我鍾意你，我唔想你离开我，我唔想冇人陪我睇戏一齐喊咯。我唔想要我一个人食晒碟叉鸡饭，我净系鍾意食鸡，啲叉烧留翻俾你。 够啦够啦，无管动啊！ 咁即系， 除非你讲我走咯，唔系我一世都缠住你。好未啊？ 好啊！ 我好开心啊，终于可以同 Hello Kitty 唔系，应该系同 Michael 先啱。但系我都系中意嗌佢做 Hello Kitty。总之我就同佢喺埋一齐啦。但系我知道我需要同一个人交代清楚，始终开始咗一段关系嘅同时，我亦都要结束之前嘅一段关系，咁先至系一个负责任嘅人。 喂，小马，有人找你啊！ 啊，你话做紧嘢唔得闲啊？ 你出嚟睇下边个先啦、 啊。边个咁巴闭啊？ 小马，好耐冇见啦。 阿 Lu， 安拉上的恋人们，安拉上的恋人们， 几个月冇见啦、啊？咦，你瘦咗好多、啊？ 系咩？最近车房生意好咗好多嘛，忙到饭都唔得闲食。 咁咪好囉，赚多啲啦。 唉，都係搵餐硬仔啫。讲返你啊，最近点啊？ 唉，我 repeat form 5囉。希望可以考到 form 6啦。我好想读大学啊。 你以前唔係话唔鍾意读书嘅咩？点解而家又想读大学啊？ 人会变嘅。或者因为呢排我成日去大学，感染咗嗰份读书嘅气氛啦。 做乜事成日去大学啊？ 讲起就一匹布咁长，唔讲住咯，讲返你啊！听人讲你拍拖喎、 啊。边度有啊？你听边个讲啊？ 有人睇见你同个靓女去踩冰喎、 啊。哦，好耐之前嘅事啦，而且嗰个都唔系我女朋友。 唔系你女朋友？ 我女朋友由始至终只得一个，就系、是、你。 小马，你知道我唔啱你噶。 你冇揾我呢几个月，我谂得好清楚噶啦。爱情系唔可以你想点就点嘅。 你系一个好男仔嚟噶，好多女仔都等紧你去追噶。 我虽然冇咗你啫，但系我冇失去自信心。 咁你系咪有新嘅对象啊？ 啊，真系咩都压你唔到。 溜冰场嗰个女仔。 是啊， 咁你唔去同佢讲？ 我都想，但揾到佢至得噶。 你系中意人嘅，天涯海角你都揾到啦。你唔似咁冇毅力噶噃。 我信缘分，我同佢实有再见嘅一日嘅。 有好消息即刻话我知啊！ 啊，讲紧好消息，有样嘢差啲唔记得同你讲添。 咩啊？ 我买翻架新电单车啦，同埋咧一路好想问你，我可唔可以用你送俾我个头盔啊？ 我送俾你，你梗系用得啦。不过咁、啊，既然你问到，我都想你应承我一个条件。 咩条件先？ 你可唔可以载我去兜风先？ 梗可以啦。 坐稳未啊 ？OK。 揽实啲，我开得好快噶。 其实我一路都好中意坐小马揸嘅电单车嘅，喺公路上面飞驰嘅时候。人就好似风里面飞一样咁，有时甚至觉得自己比风仲快。小马对我嚟讲，过去系一个幻想里面存在嘅英雄。每个女仔细个嘅时候都希望可以有个咁嘅男朋友噶啦。但系当人年纪大咗，我哋就会追求一啲现实嘅感觉咯。所以我拣咗同 Hello Kitty 一齐。我中意佢嘅脆弱同埋感性。因为咁先至够真实， 同佢一齐，你会知道自己嘅存在价值。要笑就笑，要喊就喊，一啲都唔虚伪，只要做翻自己。 我终于都翻嚟，一切仍然都系咁熟悉。当大家以为我不辞而别，人间蒸发咗三个月，系因为为情所困，就大错特错啦。我离开香港，全部都系因为我收到一个电话。喂， 系咪小敏啊？ 妈咪， 嗯， 你喺边啊？突然之间冇细女消息嘅。 我而家喺法国啊。 咩？法国？ 嗯， 你几时翻嚟啊？ 我唔翻嚟啦。 吓？唔翻嚟？ 我要结婚啊。 吓？在我收到妈咪突然之间说要结婚的消息下了一声的36小时之后，我已经身处法国西南部的小镇度出席妈咪和她法籍丈夫的婚礼。妈咪啊，你今天好靓啊。 其实估不到一件婚纱没穿成20年还啱着。 你身材 keep 得好啫。 你都得的。其实这件婚纱还可以留给你穿多一次。 妈咪啊，你知唔知道喺电话度听到你话要结婚，差啲吓死我 啊！连妈咪自己啊都觉得好突然啊，不过缘分嚟到就冇得抗拒嘅。 但系阿彪佢大你咁多， 唉，爱情呢就唔分年龄嘅。其实你应该调翻转头嚟睇啊，阿彪年纪大其实是优点嚟噶。嗱，佢睇嘅嘢比我多，如果我再遇到咩问题，佢都可以帮我嘛。喂。你不是一直都想有人照顾妈咪的吗？ 但是妈咪啊， 嗯， 你就这样宁愿在这条村度过一世的了。 其实我觉得这里真的不错的。阿彪的家族他几代都在这里做医生的。虽然我知道他赚不到什么钱，但是村民啊个个都很尊重他的。譬如呢，他们有好吃的东西一定会送给他吃。还有啊，哪一个生小朋友又会找他接生。大家呢都很 share 到那种点讲啊？诞生嘅喜悦，我觉得咁先至有生活嘅意义。其实都系你爹哋以前最想过嘅生活嚟噶。我喺香港搏咗咁多年，自己都好攰。其实我都好想休息啊。 咁我咧，你舍得我一个人留喺香港噶啦？ 咁你想同我一齐，你可以嚟呢度揾我噶嘛？嗱，你想翻香港，亦都随时可以。你知唔知啊？你仲细个。有好多嘢等住你去做，妈咪唔想咁自私，留你喺身边啊嘛。 听妈咪讲完之后，我佩服佢够胆寻找真爱嘅勇气。从妈咪嘅选择里面，我体会到知足常乐嘅可贵，同埋任何选择嘅结果都唔重要，最重要嘅系忠于自己。喺法国三个月，我日日陪住妈咪同阿彪，我哋一齐打猎、野餐、摘葡萄、酿红酒。生活觉得好惬意，我终于同意妈咪的选择是没错。有一天，妈咪突然间问我： 小敏啊，你想到自己要找的东西没？ 妈咪， 知道要什么就要努力争取，不是第日你就会后悔，那时就太迟。 但如果那样东西根本不是属于自己的呢？ 那你都要开口问过才可以死心的嘛。凡事都有变数，咁可能你开咗口之后，一切会唔同咗咧？ 妈咪啊， 嗯， 我知道应该点做噶啦。 不过咁，你去时去，出年三月记得翻嚟。 点解啊？ 你唔想睇你细佬出世咩？ 翻到嚟，我打咗电话俾一个人。喂？ 喂？搵边位？ 系我啊 ，Natalie 啊。 安拉上的恋人们第八集，监制黎海山，编剧叶念心，统筹黄翠瑶，音乐制作阿君，制作乌兹别克，钟欣桐饰演盘小敏，陈文焕饰演古家路，周子驹饰演 Michael， 叶文辉饰演小马，邓洁明饰演小敏妈妈，阿彪饰演阿 Low 父亲，以及新城广播剧团联合演出。Thank you.